树下寻找着往日的身影。风吹过，又是谁人在聆听？一草一木都清晰，云雨还相迎。天空慢慢失去光影。伤心，这世间谁是谁非，谁能看得清？一天一天，这日如年的光阴，紧握着不悔的约定。情字有谁能说得清？燃灯默默陪伴着你到如今，远去的飞鸟它也会声声叹息。风吹过是你的记忆，落叶湖畔心犹在，落雪掩心眼，且不见那时的你泪翩翩。一草一木都清晰，云雨还相迎。天空怎会失去光阴？伤心。